想象的那样主观，月傍晚好浪漫，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，月傍晚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义，月 我们的故事是光良演唱的一首歌，由光良谱曲，武阿斌填词，收录在光良2012年发行的专辑《回忆的疯狂》当中。其实大家可能不太了解，这首歌是要呼吁大家要注意健康，有健康的身体才可以实现所有梦想。一起来听到我们的故事。

虚掷青春，小小的誓言还不稳，小小的泪水还在撑，稚嫩的唇在说离分。我的心里总刺住了一个人，曾经模样小小的手术的人，用充满上瘾的口吻，跳过水坑，绕过小船，等相遇的缘分。你用泥巴捏一座城，说将来要娶我进门，转多少身，过几次门，虚掷青春。小小的感动雨纷纷，小小的别扭惹人疼，小小的人还不会问。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，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，那年你摆小小的板凳，会吸小小的打盹，小小的我傻傻的，我的心里总是住了一个人，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，当初学人说爱念剧本，却要跟你 今日不眠都不罢休，